桃树下的小白兔。远远的滚来一个雪球，哟，不是雪球，是一只小白兔，连蹦带跳地跑了过来。老桃树摇着树枝说：小白兔，你就住在我这儿吧，这儿多美呀，有草地，有鲜花，还有一条小溪，整天叮叮咚咚弹着琴。小白兔点点头，就在老桃树的树根旁边挖了个洞住了下来。一天，小白兔跑到水塘边，一瞧，水塘上映着蓝天白云，咦，怎么还有一片粉红色的东西？小白兔抬头一望，啊，原来是一束桃花。暖和的风吹过，花瓣落了下来，好像下着一场粉红色的雪。小白兔捡起花瓣，想起许多朋友，我要把这些花瓣寄给我的朋友。小白兔在每一个信封里装进了一片花瓣，再把信往天上一撒，说：飞吧飞吧，快飞到朋友们的身边去。老山羊正在看书，小白兔的信飞来了。老山羊拆开信封，一片花瓣轻轻地落在他的书上。 啊，这是一张书签呢，往后我一翻开书就能看见这张漂亮的书签，有多好呀。 小猫望着天空，它在想心思，明天是它的生日，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要是有只好看的发夹，那有多美。小白兔来信了，那是一片花瓣，小猫乐得跳了起来，这正是我想要的发夹，还是粉红色的哩。小松鼠坐在树枝上听妈妈给它讲故事，小白兔来信了，小松鼠见到那粉红色的花瓣，嚷着说：这是一把小扇子吗？真好真好，妈妈，到了夏天，你给我讲故事的时候，我给你扇凉风。小鸡们有了一顶太阳帽，那就是小白兔寄来的花瓣。他们春游去，这顶太阳帽你戴一会儿，我戴一会儿，你和我都变得更美丽了。睡吧睡吧，我的宝贝。金龟子妈妈唱着摇篮曲，可是小金龟子老睡不着。原来它那果壳做的摇篮太硬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小白兔来信了。金龟子妈妈看见那片花瓣说：这是小宝贝的摇篮呀。小金龟子躺在新的摇篮里，软软的，还有点香味呢，它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小蚂蚁也收到了小白兔寄来的花瓣，它说：这是一只小船呀，我正好乘了它到水塘对岸搬粮食去。粉红色的小船在水塘里飘呀飘呀，风儿吹得它轻轻打转，真好玩。一天早晨，一支有趣的队伍来到了小溪边。老山羊夹着书，书里露出半张粉红色的书签。小猫戴着一只粉红色的发夹，小鸡戴着一顶粉红色的太阳帽，小松鼠拿着一把粉红色的扇子，金龟子妈妈背着一只粉红色的摇篮，摇篮里躺着她的小宝贝。啊，小溪里还飘了一只粉红色的小船，小船上乘坐着很多蚂蚁。这是到哪里去春游啊？他们说：我们要去小白兔的家。大家围着小白兔说： 谢谢你寄给我们礼物。 小白兔笑了说， 哎呀，我给你们寄去的是桃花瓣呀，可是你们，嘻嘻，真逗。 桃花？什么叫桃花呀？难道这不是书签吗？难道这不是小船吗？难道…… 小白兔说，你们没见过桃花吗？就是这棵树开出的花， 可是现在谢了。 大家抬起头望着高大的老桃树， 小白兔的礼物原来是桃花呀。 老桃树落完了粉红色的花，现在又长出绿色的叶子，在开过花的地方长出了一颗颗淡绿色的桃子。那些桃子是老桃树的孩子吗？那些绿叶子是桃子盖的被子吗？大家围着老桃树唱一支春天的歌，跳一个友谊的舞。明年春天我们都要来看桃花，大家说。 来吧来吧，小白兔高兴极了， 明年桃花会开得更美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